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没见我爱别人？那人天真的眼神放出冷酷的真，眼神看不清却奢望永恒。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没着我爱别人？早已忘记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还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狠不下心

炮竹，心中想的念的看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回忆就花开花谢依然，多少青春继续不回，一下埋葬的会只有付出的代价，是否我们已经忘记黄花岗的灵魂，他们地下有只 能否原谅我们？放下生命早已就爬上了来，放下了明年还是一样开。我心只一去无影踪，我心只想那一句不会原来，我心只想那一句不会来。别那样游呀，别那样游，我心只想那一句不会来。 情不了我的心，没有快乐。

怕全世界却无法伪装。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等待你给我 在你的身旁，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好像能停泊在你的海港，让船儿一直停放，永不再出航。 Shut up!

对2001人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54.4%的受访者支持将英语课改为选修课，但有50.3%的受访者认为加强母语的教育不应以摒弃英语学习为代价，49.0%的受访者认为英语学得多但学不好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旁，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能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凌晨2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 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宿缠绵。 你你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你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你你你若是情愿，我随着吹飞，带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宿缠绵。真心以为承诺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吻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不见爱情的画面。能真心以为承诺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吻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 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宿缠绵。 你你你若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你你若是黑夜，我情愿失眠。 你你你若是情愿，我随着吹飞，带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宿缠绵。你真心以为承诺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吻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能真心以为承诺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吻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加加加加加加， 曾经赖在枕边的耳语，嘴上的笑意，暖得让空气都甜蜜。在阳光下躺着孤独背影，朋友狂欢聚会才能喘息，变得不那么容易融入热闹里，像失去开心的能力。幸福是和你共同的回忆，场景总更加像你。我依旧耳聆，却要默默隐藏，笑得多善良，让你不用迁就，紧靠他肩膀。我依旧爱你，

是一开始，此后等待来生与你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往事散落在我心海，

平凡，世界都给我也不换，你是你。